所以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哎，还是那句话啊，秋冬进补，老年人更需要坚持，每天不过呢，您放心，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下次订购羊奶粉的时候，可以与我们的客服经理申请一下，以同等价值的赠品来调换一双老年健步鞋。 领取健步鞋的福利，立刻来报名，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有71位朋友成功领取了。 哎， 友情提醒啊，因为呢今天是最后一天重阳节的领取福利，所以呢请线上正在通话的朋友们。 公益福利之所以选择送大家健步鞋，就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好身体的同时，更能够在秋高气爽的好日子里多出去走走看看。 您公社呀，怎么还分新朋友老朋友呀？ 这双老年健步鞋至少大几十上百块钱吧，谁不想要啊？干啥不给我们老会员领取的？ 跟关公打了100回合没分胜负，于禁简直是半信半疑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怕你不知道关羽，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他在我们曹营住过12年，咱魏王啊带关羽就甭提，你看你不知道了，不是他第一宝是青龙偃月刀，第二宝是赤兔胭脂马呀，那匹马比人家差远了，那是吕布的马。哎，令明，你没见过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后来吕布，这个古字义呀、啊，仰面倒着为雁，所以他这口刀出奇， 你再看关公，一般斩过华雄，在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酒还没等凉呢，关公出的阵前灭我们的锐气。我说的呢，曹仁守着这樊城，一个劲儿的给魏王写告急文书，真可惜。误会了，他以为自己这番话就把这庞德庞令明给吓住了呢。令明，你也不必为难，迎敌。嚯，这庞德抄刀就上了马了。上马之前，他跟董超在那儿嘀咕两句。许胜这会儿就筛罗，他很不高兴，所以今儿他不让带了。于禁一听，岂有此理，两军阵前哪有不带罗的，作为一员偏将，会这么高的武艺的还真不太多呢。关公啊还挺佩服这庞杀过无数名将，今天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哪里走？关羽催赤兔马就追，他这是虚晃一招。就在这一瞬间，我说的慢，当时的事情太快了。这庞德好厉害，关平从后边上来，扶着父亲往下就拜，乐得庞德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嘿嘿，先生，我抗令了，不管你。自己又一想，不行，罗生想得这么紧，是不他问于禁，谁在鸣锣呀？于禁往前一带马，是我。哎呀，于将军，我眼看了，虽然中了你一箭，但是也不见得你就获全胜了。这话怎么讲啊？不要再说了。嗨，庞德叹了口气，怎么他没得说了？于禁把曹操搬出来，说魏王告诫过，已经说过什么，他说不说能怎么着呀？哎，于禁这一个大帽子就把庞德给压住了。第二天，庞德 损伤好了再说。关公虽然中了庞德一箭呢，好在箭伤不重，就是说呀，射得不深。回到大，只能和张飞相提并论，怎么能比得了你美髯公呢？关公这气儿才消了。您想想，他怎么能看得起庞？现在福保汉中王。第二呢，庞德这仗打得挺新鲜，关羽觉得庞德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吧。庞德算个什么勇将啊，他像一匹无龙头的野马一样，是连踢带咬啊。必不敢出战，庞德呀，气势汹汹，找于禁来了。大将军，你赶快起兵吧！关帅带了箭伤，眼看着他不能出战了，这是个多好的机会！您把七路人马往前这么一发，咱这不就……庞德听到这儿急得直搓手，不能光守，咱们也得打呀。谁说没有打呀？咱们不是 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 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 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于禁又把曹操搬出来了，一搬出曹操来，前讨这颗先锋印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有你这么打仗的吗？抬着口棺材来，你这叫什么作战的将军？叫曾川口，你可以把人马带到那儿去，我呢陈兵于汉江江岸。我怕庞德抢功啊，你总去讨战，总去讨战的，我呀在前面挡着你，我看你怎么办。 庞德无论如何一看，嗯，于禁怎么和庞德把人马分开了呢？哦，关公明白了，他们这是你别听关羽这么说，说那庞德庞令明不过是个小娃娃而已，可也挺不好取呀、啊、因为曹操书也湿了。嗯，关公一愣，他是拍案而起呀、啊、当时传令叫关平，让关平多备船只，率3000精兵干嘛？造木筏呀，日夜制作，是就是遵命。关平不敢再问了，有令则行啊，赶快做木筏子去吧。把关平打发走了，把赵于禁是按兵不动啊，不但他自己不动，他也不让庞德动。于禁派人到樊城去告诉曹仁呢、啊，要漫过江堤了。成河呀、啊，跑进了大帐，回禀于禁：“大将军，大事不好了！”于禁下。无故拔的什么营啊，真是一派胡言，为将者应该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我跟庞德这两天也腻歪的不得了，他吩咐人把那大棺材抬在那大帐里边来了，别在外面那么焦着了。要想进兵了吗？这都没准啊，快请他来见我。成河进来是满面愁容，双眉紧皱，要到那里边还想跑啊？庞德好紧张啊。我说成河将军，你来提醒的好啊，大好像平地打了个霹雷，呜噜嘎，跑不过来那么粗，怎么样？一逛连根拔呀，房子呀，嗖，就一股烟儿就没了，可把庞德紧张。 都成了河漂子了，有的在水里冒了那么两冒，再也没影了，那是不会水的。有的会水的抱着块文枝啊，军校做木筏，关公亲自乘坐一只虎头战舟啊，关平这才一树淹死很多呀，所得的那些刀矛器械军需品呢，就无其代数。关平招关公心想，我再看看这个野小子，你的主帅于禁都投降了，你还抬趁战不战了？你那官司他的偏将董超跟董恒一看，这没法打了。再说你看看远处山头上的于禁将军，庞德把那大刀一挥，咔噗噗，一刀一个，像削瓜切菜似的，把董氏兄弟给斩。水声喊杀声，举目皆是人家关公的人马，刀枪越眼，喊杀声不绝。你走吧。程颗一听急了，岂有此理，我们怎么能够把庞德先锋官扔在这儿不管，我们自己逃？这才明白庞先锋是一番好意，按现在的话讲，就是庞德掩护让程颗撤退。程颗吧，待我到了樊城见着曹仁将军，我搬些救兵来，再救庞先锋也不迟啊。对，就是这个主意。我从对面飞来一只凋零箭，咔噗，一箭正中程颗的胸窝。 有这一次的活动啊，赚足了眼球，满足了大家。但是呢，活动不能再做了，价格太低，赠品太好，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 员成功订购季度装六盒，再送一盒，七盒羊奶只要594块钱，每盒划算下来只要84块钱，而且呢在此基础上，所以想来尝试一下。 欢迎啊。其实呢，羊奶当中丰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多达了上百种，它是西方国家的日常奶制品。有人说西方国家人口味 所以呢，口感上优化，选择的家庭啊，以后会逐渐增多。营养好，口感好，吸收好，这不就是一款好奶制品的决定因素吗？ 是啊，所以呢，400 这两天啊，这每天一杯瑞麟羊奶，自己从去年冬天就喝了，感觉真的挺好的。 好，这边我也看到了8587的朋友订购了一箱24盒。 七盒羊奶594，每盒单价低至84块钱。与此同时，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非常适合好忘事儿的。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 下还有多少战将啊？正在这时候，就看蹦起一个来。这是关公溜溜手法，抬手一剑就把成河给射死。剑传身就算了，说着关平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他要把所有的弓弩手调过来，就把这盘把他给收下。所以关公不让关平用乱箭射死庞德。就在他们爷儿两个说话这功夫，您将校也觉得奇怪，怎么这家伙怎么这么不怕死呢？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害怕呢？嗨，人庞德心想，怎么回事？关公的弓箭不多，哦，大概他那不是凋零箭。那么他们怎么不射呢？他哪知道啊，关公有令捉活的，这些军校怎么不过来捉呀？都懵了。怎么呢？这板江船呢，让庞德这一砸不是吗，成了那摇篮了。这一晃悠，捉活的不能砍他，把刀放下。人家庞德容你这功夫，你不砍人家，庞德可不客气，他把你大刀子双睛一看，庞德呀，是一员虎将啊。关平关公也在想，别回头，我倒是想把他生擒活拿，回头他再跑了哈，不行，我得怎么把他捉住呢？一次次是暴掌刚然，扎里扎沙的那胡子，他把那头发绑起来，挽了一个牛心发卷，水嘛簪子这么一别，用油绸就一裤头，站在那船头上是牢扎不动。呵，那两只大脚 脚一跺，这船头是噔噔噔，他踹了三脚，这意思啊是快开船呢、啊。水手们一起用力，哇！这黑大汉是谁呀、啊？我饶不了你，你还饶不了人家呢？人家奔你来了。庞德急的就赶忙划这船，来了个七百二，腾突， 下水里去了。 折腾半天，这位是谁呀、啊？周仓。关公令一到，周仓吩咐人把口子给我扒开，就把这口子扒开，这水就下来，哼，他就跟着。后来关公这么一看，哎呀，周仓这水性好大哟，荆州的文武谁那就像玩儿一样，他看得很清楚，庞德就在他面前哟。周仓仔细一看，这家伙行啊，感情庞俩人翻上翻下就在水里折腾开了。到了水面上，庞德换了一口气又下来了。庞德吃了亏了，哎，过来俩军校，一个揣庞德左肋，一个揣右肋，用手这么一推呀、啊。顺着庞德那鼻子锁，心说我都看见了，你在水里灌他，周仓，在，你没把他，伪王有令，于禁怎敢违抗？就是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曹操让我来的，我怎么敢对敌您呢？我这是被逼无奈。这位于禁将军，好一副乞求活命的可怜相。关公气得一拍虎胆，啪！于禁，关某要斩你呀、啊！如斩鸡犬，就像杀个小鸡子宰条狗一样。可是你不配这一刀，就是说，别让你的血呀、啊、污染了我的钢刀。关平何在？在，把于禁带回荆州，押入大牢，听候发落。遵命。关平就把于禁带下去了。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把庞德带进来。庞德昂首挺胸往这儿一站，关公一看他那样啊，是一点没服输啊，哼，来者可是庞德，正是你家先锋官呢、啊、庞德，关羽，呵，你瞧，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君侯叫他的名字他就敢来个回敬？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羽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把庞德带进来， 来者可是庞德，正是你家新增官呢。庞德，关羽。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君侯叫他的名字他就敢来个回敬？关公好笑，庞令明，关云长，你瞧瞧，礼尚往来啊。关公生气了吧？没有，关公这人也怪，他遇上这样的人他倒不生气了。怎么回事？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呢。关公很佩服庞德，佩服他的忠勇，还耐着心呢劝说他呢。庞德呀，今已被擒，你何不早降啊？就说这是多好的个机会，赶快归降吧。庞德一听，呸！关羽听了，魏王曹操待我有知遇之恩呢，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达报。今日既然被擒，你家庞先锋是早求一死。说完这句话，庞德把头一低，干嘛？脖子亮出来了，这叫引颈受戮，杀吧。关公可真有点生气了，这庞德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我很喜欢你，我要把你给收留下，收留下你，把你送到西川，是为了你们兄弟之情，救主之意，让你见见你哥哥和你的救主马超。哦，你至死不降啊！哼，吩咐刀斧手将庞德推出大帐斩。庞德呀，脸不变色，引颈受戮，早就把脖子伸出来了，你就斩吧。这庞德怎么这么坚决？看来他对这曹操真忠啊，确实不错。庞德是时刻都在感念着曹操的恩情，因为他在汉中病着的时候，那时候非常艰难，是能吃饭不能买药，能买药吃不了饭呢，连坐下的战马、手中的大刀都卖了。后来呢，曹操把他收服了，收服之后派最好的医官给他调治病症，回到许昌又给庞德盖的府地，还封了官。庞德怎么能不感激啊？这次曹操派于禁率领七路人马来解樊城之围，那么就派庞德做了先锋官。当时有人呢说了庞德好些坏话，说的哥哥庞柔还有旧主马超都在刘备手下为官，你派庞德做先锋怎么能行呢？这要换了别人，一定得把庞德的先锋印摘掉。可是人家曹操没这么做，同时还安慰了庞德，说只要是亲不负孤，孤绝不负亲啊，你只要不负我，我也不负你。对他这么信任，那庞德能不卖命啊？为此啊，他是誓死不降啊。庞德怕自己说的话不算数，怕曹操不相信他，他这才抬着棺材来战关羽。现在真把关公给气了，吩咐一声把他推出帐口斩喽。关平高兴了，心说父亲您早就应该这么做，别跟他再这么客气了，就把庞德给杀了。杀完之后，关公还是很怜悯，说庞德这员将不错呀，吩咐关平要厚葬庞德。关平当时没敢犟嘴，只得领令。可是下来之后，关平一想，厚葬怎么葬？还给他吹吹打打呀？啊，没听说。他吩咐人去把庞德抬着的那口棺材找着，就拿那装他。关平还没忘这茬呢，好多军校都没忘。这庞德是挺恨人，找吧，哪儿找去？这大水一冲，早给冲跑了。哎，你还别说，还真找着了，在一小山沟沟里，把那棺材由水里头给弄上来，就拿这棺材装上庞德了。庞德做这棺材时候就说了嘛，装不了关羽，就把我自己装里。 这回他如愿以偿了，装好之后把庞德埋葬。关公这次的大获全胜可是非同一般的，水淹了七军，捉住了于禁，杀死了庞德。哎呀，了不得了，威名远震，从此可以说是威震华夏。哎呦，众说纷纭哦，简直越说这关羽关云长啊是神勇无敌呀、啊、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纵横天下，绝无敌手了。就把那曹家军校给吓得可以说是望风归顺，还有的呀背着曹操悄悄的派心腹人把印绶送到关公大营来了。那什么意思？说只要关军侯您的人马一到，我就立刻献城归降啊。这样一来，关公这边是军威大振的，大伙擦拳抹掌，就等军侯下令了，咱们就往前攻吧，一下子就把曹操的许都给他拿过来了。这还了得呀，关公自己也很高兴啊，他立刻传令进兵樊城。且慢，旁边站起一个人来给拦住了。关公捻着胡须一看，这是谁呀？哦，原来是马良。马先生，你有什么话讲吗？ 君侯啊，不能这样急于进兵， 这次君侯您用水攻，水淹了七军，您是名声大振。不过有一样，咱们光顾这么一味的向前冲杀，可是咱这后方不能不想一想啊。就是说别忘了咱们的家，那就是荆州。 哦， 关公点点头，马良先生你提醒的好啊，可是我已经派王普去了，去沿江建造烽火台呀、啊，是高富之处，就修他一座烽火台，或30里，或50里，或280里呀、啊。只要荆州一有动静，我让王普派军校白天点起狼烟，晚上是举火为号，咱们就立刻回兵，我看是万无一失。 君侯您想得很周到， 不过咱们在这一带呀，您可要知道，这整个的地方全都是人家曹操的，我们这么光顾往前杀了，如果曹操悄悄地派一哨人马断了我们的粮道，那可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他斩断了我们的归途，如果荆州有点什么风险，咱们再回兵都困难。 君侯不可不察呀。 关公一听马良说的对呀，马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分出一哨人马去镇守夹县，夹县属于颍川郡，那么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是个办法。 关公立刻分兵派人去守夹县。关公刚把人马派走，他的儿子关兴来看望他来了，营中省亲，关公把关兴给打发回西川，让他去见他的伯父汉中王。随后关公扶了一个表，请汉中王是按功行赏。把关兴打发走了之后，关羽这才进兵樊城。现在樊城干什么呢？樊城啊，紧张死了，水还没退呢。哎呀，把曹仁给闹的焦头烂额呀，简直是六神无主了。于禁的七军都完了，回来没有个七八个，领着那么多的精兵，就这一下子就让关公都给灭了，把抬着棺材的那位先锋官到底给搁在棺材里了。曹仁能不慌吗？这大水汪洋汪洋的，樊城那城墙啊不行了， 轰隆，不是东边瘫了哗啦，就是西边倒了。军校今儿个修这儿，明儿个修那儿，修城都修不过来，还怎么守城啊？只好啊，把全城的黎民百姓，是反能动弹能干活的，都给轰出来了。干嘛呀？帮着修城守城啊。哎呦，老百姓的房子不知扒了有多少哦，整天这樊城里边啊鸡犬不宁，人喊马叫，有哭的有闹的，大街上全是水。您再看那位主帅曹仁，一脸的泥，浑身上下全都是湿的，那两条腿啊朝天在水里泡着，上了东城看西城啊，把曹仁闹得也没个模样了。光这么闹还不算呢，他手下的这些偏将都没主意了，全都让关公给吓破了胆了。他们在曹仁的耳边一劲儿叨叨，我说大将军，这樊城看来是守不住了，干脆咱们弃城走吧，不然呢樊城也没了，咱们也完了，您看这还怎么守？就凭咱们这些人，这座城能抵挡得了关羽关云长吗？大将军您不好好想一想。曹仁一听这话说得对呀，这樊城咱是不能在这儿守了，咱们赶快弃城走。可我已经给魏王连连打去了几份告急文书啊，请求魏王派救兵。嗨，这些文武一听大将军，那来不及了，魏王不是已经把于禁派来了吗？又当如何了？就派了援兵，此城也不能守了。那么以你们之见，咱们只有弃城而走。对，给我备马。曹仁吩咐外边把马给他备好了。哎，等等，曹仁一想，我得见见满宠啊。魏王把满宠派来，满先生是我的谋士，弃城走也得跟他打个招呼。满先生呢？满宠啊，修城墙的。满宠扛着锹，跟这些黎民百姓军校一块干，累得他是满头大汗，也是浑身上下连汗水带泥水呀。满宠听说了，说曹仁将军要弃城走啊。满宠吓了一跳，什么弃城？大将军在哪儿？大将军正在找您呢，我去看看。满宠提了铁锹来找曹仁来了。这个二位啊，就在帅府前面一站，两条腿在水里泡着。您瞧这个二位这相大了，怎么呢？尤其这位满宠先生肩上扛着把锹，曹仁一把拉住了他。哎呀，伯宁，我正找你呢，咱们赶快弃城吧，看来樊城是守不住了。满宠一听这句话呀，扑通，怎么了？把铁锹扔水里了。您说了些什么呀？弃城岂有此理。满宠急了，把曹仁吓一跳，自从认识满宠那天还没看他着过这么大的急呢，眼睛瞪得滴溜圆呢。伯宁，怎么了？嗨，大将军，您胡想些什么呀？说什么这樊城也不能弃呀？还不能弃？那咱们怎么守啊？城墙稀里哗啦一阵塌，这么大的水，关云长眼看就杀来了。哎呀呀，大将军，关云长啊不过一时侥幸，他使了一个水攻计而已，这算得了什么？这是兵家之常事，不是水攻就是火攻嘛。咱们呢大意了一点，这个事情主要怪于禁，可这水它不能总这样，慢慢它就得退下去，水一退了，这城咱们怎么守不住？你可要知道，大将军，樊城要是一丢啊，那咱们这整个黄河以南就全完了。大将军呐、啊，你可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是他的股肱之臣呐、啊，你对得起魏王吗？他为什么让你在这儿镇守着襄樊呢？他怎么不派别人呢？谁说出这句话来都行，因为他们是一些偏将，有些人他无知，既不懂兵书也不懂战策，就让关公这个表面上的威风给吓住了。 从大将军你的嘴里可绝不能说出弃城二字了。现在关羽呀，他的心情也很紧张，因为他怕咱们派人马呀截断他的归路。现在等着水撤下去之后，我们就能把这城池守住。现在您什么也不能想，就得想固守樊城。 嚯，满宠这番话是慷慨激昂啊，简直都急了，把曹仁给说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怎么呢？你看看人家满宠满伯宁不过就是我家魏王驾前的一位谋臣呢、啊、我呢，我是魏王的兄弟呀、啊、你看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满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好，我是绝不能弃了樊城，咱们要把此城守住。哎，满宠一听这就对了，我那铁锹呢，得在水里摸，怎么呢，那水好一米来深呢，摸着铁锹，满宠一看，您忙您的，我忙我的，去吧。这番话别说曹仁呐、啊、曹仁身边的那些文武啊全傻了眼了。只见曹仁呢、啊、冲着满宠深施一礼，多谢先生。说完了，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些偏将，然后一点手，把马给我牵过来。马童赶快把马牵过来，以为大将军要上马，不是。只见曹仁举起手中的金背砍山大刀，咔嚓啪的一下把马宰了。大伙没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将军无辜把马杀了？要吃马肉？不是，曹仁告诉大伙，今后再有人说弃樊城，就与此马同，就跟这马一样，我就宰了他，上城。曹仁上了城了，把所有能守城的东西全搬上去了，什么弓箭、滚木、雷石、灰瓶、炮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干嘛？等着弓箭射完了，雷石木全都砸完了还不能行怎么办呢？就往下扔锅呀。这回急了，曹仁横了心了，与樊城共存亡啊。他刚布置完，关公的人马就到了，关羽亲自城前讨战。哎，曹仁一看呐、啊，满宠说的真对呀、啊，怎么这水可小多了，不像那么深了，这城池没什么事儿了。关公亲自来要战，只见关云长头没戴盔，是身没招甲呀，只穿着一件绿征袍，哼，这份儿太大了。关公也说得明白，用不着顶盔冠甲，我让曹仁马前请降，就这一战我就得把樊城取过来。曹仁这么一看，关公是真够威风的呀，他悄悄摆了摆手，干嘛？让所有的众将和军校全都给我蹲下，把那金旗都给我放倒。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打着旗子都不够精神的，怎么还放下呀？哦，放吧，金旗噼啪啦噼啪啦全放下去了。曹仁领着这些人全在垛口后边藏着，关公在马上这么一看，哼，笑了笑，什么，我刚一叫阵，你看看这曹仁吓成什么样，旌旗都吓倒了，他这仗还怎么打呀？关公往前催马，关平在旁边提醒，父亲您不要离城太近了，唯恐受他人暗算。哎呀，关公摇了摇头，我儿这话怎么说出来的，你没看吗？曹仁骨头都吓酥了。为父向前催马，现在我把赤兔胭脂马赶上城头，曹仁他又能奈我何？说着话，俩腿一磕，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哎呦，赤兔胭脂马眼看就到了樊城城下了。这时候曹仁左手持弓，右手搭箭，咬紧了牙关，他在那垛口那儿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俩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凋零箭就瞄准了关羽的心窝。

编发第99篇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姚老师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谈到了这个七情对情志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七情影响到咱们人体的气机的这方面的影响。 没错，我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一个好的心情，保持一个平稳的情绪，大家呢在这方面说了很多啊。每一天我们都要有个好心情，通过咱们这两天气的分析，这个气这个心情跟我们这气有关系，因为呢它会影响气机的调达，特别影响肺的肃降，所以就影响了血液循环，影响了新陈代谢。 对， 这就是七情治病。 要想使人体的气机就运行的顺畅，首先要做到就是还是您说那几个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 没错，这个情绪啊，什么叫保持稳定平稳？那按学术点话就是什么呢？不能太过和不急，七情太过和不急都能够使人治病。 对，你看咱们借这个秋季养肺，咱们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悲伤肺。为什么过度的悲伤会伤到人体的肺脏呢？ 这一点上我想用历史上的一个事儿来说，可能大家都看过《红楼梦》，而且都看过什么呢？特别精彩片段，黛玉葬花，是吧？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去用医学的角度，用情志的角度，我们去分析，发现了林黛玉嘛，寄人篱下，那个心态，那个情绪悲切切的，这样呢，长期这个思想上、情绪上，是一种郁闷， 过分的这个悲伤就影响了他的肺。 你看他老是不是沾事儿他就哭， 对 啊，有一点事儿他就脸就下来了啊，特别一到秋天，树叶也落了，这个花也凋谢了，更加重了他这种凄凉的悲切的心情， 使他更过度的悲伤。 哎，所以他要葬花。同样，到了一个秋季，带给人的这个影响不尽相同。秋季，按照咱们自然规律，春种、夏长。秋收， 就是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就是吧， 是一个高兴的日子啊。 是的，但是有些人看看另一个问题，也总是有两方面。为什么一个问题出现两方面不同的呢？正好相反的呢看法呢？这就是人的一个心态，哎，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你看，林黛玉总哭，哭来哭去，就是悲啊，悲则会怎么样啊？ 过度的悲伤是悲伤肺。 你看伤肺了，他最后得的什么病啊？最后哎呦，这个林黛玉在分稿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突然出血了，发现这个情节了吧？ 发现了。 过去叫什么病呢？叫痨病，老人们都知道，过去有些病啊不能治，什么病啊？肝痨气骨节，是不是现在很多病都突破了，都能够解决了，这就是历史的发展嘛，医学的进步了。不说过度的情志过度了，他就悲伤，悲伤就伤肺了。你伤肺，那这现在来说免疫力低了，一低呢就容易这些病邪趁虚而入，得了什么病了？过去叫痨病，最后呢造成了咳血、忧郁而亡，你这就死掉了。你说这情志厉害不厉害？是吧？我们不说了吗？没有心理的健康，你很难有身体的健康。为什么把心理搁在前面？ 把身体搁在后边。 李老师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点到了这个没有心理的健康很难有身体的健康，大家就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没错，心态调好了是我们的五脏，五脏怎么就和了，这点上我们要知道，五脏是人的重要的一个器官，他们是人体是主要的，如果他们心肝脾肺肾他们的功能正常，而且呢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些功能他们能很好的合作，每一脏都有自己的主要的工作，他对有一些全身的比如说水液代谢他就得参与，血液心中血脾通血肝藏血，它就是一个合作。 对，而且每一脏还有它相对应的一符。 你看看， 脏合了，符也合了， 没错， 全身的这十二条经脉运行的就通畅了。 所以获得一个健康不是那么简单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提倡综合的方法？这回大家明白了。 明白了。 有个人想，哎呀，神仙一把抓，你现在把所有的病都去掉了，这是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那只是一种幻想 啊。是的， 到咱们实际中呢还是应该从整体上去调整。 所以说呢我们重点调情志实际上就是调气，特别是刚才说我们结合着肺主气啊，我们刚姚老师说是不是能说了这个悲，悲伤肺啊，气情你老是伤心，对什么事儿是个悲观的态度，你一悲观啊，这就影响了你气机，气机一影响，影响了人的血液循环，影响了人的新陈代谢，他能不得病吗？你想想啊，啊，所以要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那么一个好的心情。 也就是说，你整天忧忧郁郁的，这个郁闷它会造成气结。 悲啊和忧郁，这如果细说，这里边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忧会使气什么呢？ 忧则气结。 哎，悲则气下。啊，你看、啊、有时候你这个我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人遇见不顺心的事儿，老是在忧愁，一忧愁是不是茶饭不香啊？为什么不香啊？他胃气也不降，他肺气也不降，他结住了啊！就说呢，肺气你忧郁，使肺气结了，结之后它会影响的，不仅影响了你肺本身这个气的行降，同时它影响了胃气的下行， 但是它又影响了脾气的上升。 哎，对，这一串啊， 一连串的。 啊，所以说你看人一忧郁之后，哎，吃饭吧，为什么呢？吃不下去，哎呀，别扭，伤心事儿。有人说了，说你就哭一顿吧，是不是？你发现吗？有人哽咽呀、郁闷的发不出来，有人就劝他，哎，你别老在心里别扭，你把它哭出来， 哭出来 说出来， 喊出来。 啊、是的、 发泄一下啊。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姚老师，你看咱们今天讲到这个气，讲到了气情。啊，我曾经啊，在上两段节目曾经说，古人们用这个情志，哎，之间这个影响变化，来达到利用矛盾解决矛盾，啊，你比如说啊，啊，有的人去劝人家了，啊，你说出来，你喊出来，你哭出来，实际上这就蕴含着一个中医传统的以情志治情志的病。 是的， 呀，你比如说忧郁，它是结，结住了，气结了。气结怎么办呢？那你通过喊出来，它就发出来。 嗯， 啊，你又通过哭出来，然后呢，它下去了。 它也把气消了，就。 哎，对了，气一降，那不就消了吗？ 对， 这就非常典型，就用这个啊情志这种方法来调 调情志， 利用矛盾来解决矛盾， 非常的聪明。 是的，这是我们结合的这个肺主气啊和肺的情志啊，一个忧，一个悲。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啊，怎么去啊？听到这个以后，我们怎么去调自己啊心情和情绪？这样你调这个啊，你光说调气血，你没说到根儿上。气为先，气通畅了，调达了，我们的血、我们的新陈代谢、我们的经络、我们的五脏都能够得到什么呢？就顺了。一个气儿不顺，一不顺就百不顺，一顺就百顺。 对。有这么一句话叫一顺百顺， 没错。今天啊我们要把这个肺的情志，悲伤肺，是不是？悲气下，又讲了一个忧，忧则呢 气结， 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自己 通过我们听这个节目啊，都要有意识的哎、啊、去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情绪，使自己的气机跳大速降。二叔，我想这一方面呢，咱不再翻过来调去说了，一说大家就都明白。我们前一段给大家重点说说呢，心和肺， 还谈到了这个肾和肺、 啊、气和血嘛啊，肺和心就是气和血。我们今天啊也谈到了，刚刚姚老师说了，我们也谈到了啊肺和肾啊，他们之间就是一个这个母子关系啊。那么肺还和其他什么脏比较密切呢？ 嗯，那就是今天我要问您的这个话题。比如说这个肝和肺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我们谈了给大家说了一个养生这个话题。养生话题呢，我们说了养生首先别伤生。怎么就伤生？怎么叫养生？这个生叫生理。我们既然讲到肝，我们讲到肺的时候，大家知道哦，我们这回知道了，我们在秋季养肺就要特别注意肺的两大功能，别让它受损。 是 是不是啊？宣发和速降。你要说起肝，你就得知道肝喜欢什么，它正常的生理是一个什么状态。那肝呢是调达，可能这调达这二字啊，我们很少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学习当中很少用 提及这两个字， 很少，所以大家不知道是调达什么意思。在传统的那么说呢，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肝喜调达是什么状态呀、啊，哎，让一般的人来了解，特别通俗一点，那就告诉你，就像河边的柳枝。那大家一想到哇，春天那个柳枝干什么呢？ 在春风当中， 哎，吹拂下，干什么呢？上下 随意的这么飘荡， 是吧？上下起伏，微动，给一个美好的啊，是不是啊？啊，春天的一个景色啊，一看哇。赏心悦目，那是不是这样？对，肝就喜欢，这就叫调达。哦，我们知道了。哦，肝喜调达，它呢，肝呢不能受制，调达嘛能上能下，它不能受制，一受制坏了，这就影响了肝的啊这个功能啊。你比如说，什么最伤肝？ 怒最伤肝。 哎，在情志啊，咱们讲情志。其实啊，我们讲伤肝。我们在春天已经给大家说了很多很多了，喝酒容易伤肝，是不是？ 对， 这个老发怒容易伤肝。 嗯， 到晚上是吧？你不睡觉，一过十二点啊，影响肝的新陈代谢。 是的 啊，伤肝，是不是？那么说，我们说了，我们又复习了一遍春季养肝的一些要点。哎，你要知道，你养生你别伤生，就是知道怎么就伤生了。你要把临床上常见的伤肝的这些现象你要屏蔽它，你不要生气，一生气你看有人得什么了，得气骨了，气骨就是伤肝了。 对， 是吧？就是伤肝了、啊、另外你喝酒最后造成了吗？酒精肝，是不是？ 是的， 酒精肝、啊、你久而久之到点你不睡、啊、影响了肝的新陈代谢。那肝是什么？哦，肝是加工厂、啊、肝是化工厂啊，你吃这东西都要去分解，特别是吃药啊。大家说呵，这个药好，哪个药好啊？哇，这个钙好，那吸收不吸收啊？大家光重视这个形式而不重视它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关键是要求效果，所以这个我们就把这个肝的知识啊那么复习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 咱们继续。 那么肝和我们这个肺又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主要是谈什么？谈在了病理方面，是不是？ 是。 咱把这点跟大家说。 我记得您经常说过一句话，这个肝气夹着肺气上逆。 来，这是我们最常临床最常见的，因为本身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肺，肺是肃降，肃降为顺。但是呢，当你生气以后，当你着急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这个肝它不调达了，肝气怎么样？上逆。 肝气上逆了，这个肺气应该本身是以降为主的， 你看， 结果它加的肺气往上走。 你看， 就是刚才我说的，肝气加的肺气上逆， 是吧？这人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就像一个五个交汇的十字路口啊。为什么呀？这个交通要设计，要设计的合理，不能互相影响。你看，这就影响了肺气。当你生气的时候，啊，是不是呢？这个气上逆了，这个大家都不用多说了， 都清楚。 啊，都清楚。一着急，一生气，哎呀，这个脸红，脖子粗，眼珠也大了，呵呵，是不是？啊，脖子也粗了，这就是肝气上逆了。姚老师刚说了，那一上逆呢，不是仅仅的，就是说，啊，你一生气影响了肝，同时呢，它会影响到其他的，它会影响到心，它会影响到什么？它会影响到肺，它还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脾和胃啊， 嗯， 是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一生气一吵一闹，看小孩一哭，怎么吐了？有没有这情况？ 有， 嘿嘿，这就是什么？他一急一活都这气夹着胃气，厉害的时候这胃不下行了，把吃的东西整个倒出来，这叫胃气被肝气所夹，吐出来了。那么说，这是我们说的啊，这是胃，肝还对脾呀、啊，一个是通过啊胃气不降，脾气就升不了。还有一句呢，就是直接肝对脾也不好，发现了吗？一旦生气的时候，是不是肚胀啊？肝不好的人 是的， 是吧？胸也满了，腹也胀了。 嗯，对，一生气两肋胀满。 对呀、啊，两肋呢，就两肋就是肝的所在。 对， 它的区域。 嗯， 发现这个情况，知肝识脾。你看，有时候得肝病了，最后出现什么？ 造成那脾大。 脾大，门静脉高压，有的就要是脾切除。为什么？姚老师在上档节目我记得说了，那气是百病之源。姚老师又说了一句，还有下边那句话呢？下边那句话是什么？ 气好生，但不好受。 那你全身不好受，这不就知道了吧？ 知道了。 哦，为什么全身不好受？它要影响到心，它要影响到肺，它要影响到胃，它要影响到什么？它影响到脾，所以它全身就不好受，是我们的第一气。一横逆一上逆，整个把我们五脏的气机都造成了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五脏有一气它紊乱了，造成这五脏之气相互之间全都乱了。 对了，我们今天说的呢，刚才是全面说了说，我们今天重点要说呢，肝和肺。 对， 在临床上我们结合着临床上说，我就觉得比较大家好理解。 嗯，它肝影响肝气影响到肺气只是一种，它也会影响到脾气，也会影响到这胃气。 我们今天呢就已经全面前面已经给大家做了这些简单的介绍了，重点呢咱们说说结合的秋季养肺，各脏与我们肺，特别是影响我们肺气速降的这个情况，我们给大家做重点的介绍，好不好？ 好。 哎，你比如说肺气啊，它应该降啊。你比如在这个季节，感冒的多不多？ 多。 感冒以后咳嗽的多不多？ 多。 好了，这种咳嗽，这不是就是季节性的疾病吗？你看中医怎么认为咳嗽啊？中医那句话说了，咳就是肺气上逆， 嗯， 为咳。那就说呢，肺气它不速降，那有的宣发。速降两个功能全都紊乱了， 也就是说肺气本来应该降的，它不降，造成的上逆就造成了这个咳嗽， 是不是？这就咳嗽了，这我们就结合了，特别是有一种咳嗽，那跟肝特别有关，那叫动咳。 它炖科是一种怎么样的科？ 就是一磕子上来一顿一顿的。 对了，一顿一顿的，一磕子以后，大家可能见过那个百日咳吧？ 见过。 哎呦，咳嗽的非常严重，啊，一声连一声，咳嗽的眼泪也出来了，眼珠子也红了，咳嗽咳的，特别小孩啊，哇下子就吐了。那就是咱们刚说的肝气夹着胃气，是吧？夹着肺气，是不是？连咳嗽带吐， 嗯， 你看都出来了。所以这是肺，哎，受到了什么呢？受到了肝气啊，它肝气本身应该调达的啊，调达了，肺气应该降的。一旦呢，受了这个影响以后啊，上逆咳嗽上逆啊，所以这种咳嗽是一种暴咳，是一种动咳。啊，一咳嗽是一顿一顿的，这我们就清楚了。所以说呢，咳嗽啊是属于肺，但是不止于肺，这句话特别重要啊。你看我们现在医学一说咳嗽，一说喘，吐湿吧，听听心肺啊是这样的。但是从传统的啊来分析啊，它就分了，是吧？有肺咳，有脾咳，那它不一样。有肝咳，哪个肝啊？不是啊，干湿的肝，是肝胆的肝。还有肾咳，它都不一样啊。所以中医特别的，它的特点要辨证，这点可能大家都不太理解。咳嗽咳嗽就是肺不好啊，是不是气管不好啊？啊，一见风咳嗽，哦，是不是风寒的啊？一闻见异味也咳嗽，哎呀，免疫力低了，抗病能力降低了啊，是这样的考虑。实际上你看看中医怎么讲，中医就不是啊，有哎有肺咳，还有肝咳，还有肾咳。肾咳是什么？一咳嗽坏了，小便出来了，是不是啊？咳嗽没什么劲儿啊。因为脾咳也是，脾咳也是无力，咳嗽声不重，但是痰重，痰什么？痰湿啊。所以这些啊，我们就给大家做个提示。肝病理方面，也就是从临床的一些疾病和症状啊来分析的。还有一种是吧，比较常见的，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好不好？ 哪种常见的？ 常见的，我们啊，从这个最近我们讲这个肺啊相关的知识讲了不少了。说心，这个心和肺是吧？说开窍于舌，在舌尖儿，是吧？在五官上嘛。 嗯。 说了这个是不是？我们再想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五官，这个眼睛也分属于五脏。这么说呢，我们结合着肝和脾啊，肝和肺。你比如说，我们说啊，看我们的眼睛。望闻问切嘛，通过眼睛我们就后我们的五脏啊。首先它有固定的位置，肺在眼睛，它管辖哪一部分呢？ 白眼球这一块属于肺的管辖区域。 对了，这个你去观察啊，你这个白眼球的颜色应该是白的就行了。那黑眼球呢？黑眼球呢就是肝了， 肝的所在区域了。 瞳孔呢？ 那肾。 那脾在哪儿呢？ 上下眼皮。 哎，眼包啊。我们现在说呢，肝和这个肺，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病理上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小孩啊，在很多这个临床当中，很多老年人问：哎呀，我们的孩子啊，天天晚上啊，出汗呐，睡觉时候遮脸啊，踢被子呀。我说平时呢，嗨，平时脾气可大，出汗、睡觉不稳、踢被子，白眼球是不是青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肝克肺。啊，我们刚讲了那个咳嗽嘛，我们再从眼睛五官的眼睛来看，看到什么？肝和肺， 肝气犯肺了。 对，你说白眼球是不是应该白的呀？大家说对呀，那这个白入肺嘛，白的属肺嘛。可是呢，白眼球出现青色的了，青色的是属什么？ 肝。 哎，在人家肺的领地上，怎么会出现肝的颜色呢？那就是肝气犯肺了。在这方面啊，我们用了非常一个简单的一味药，要是在临床上你们用了不少，给很多人都用了这个方子。 对，就是烟蝉。 而且就一味药它就给解决了，而且这一味药呢还特别简单，分量还不大。小孩一般用多少？六克，四五岁嘛，很简单。到药房买上烟蝉，回家拿水一泡，泡上个什么呢？泡个二十分，泡完之后拿水一煎，上火一煎的，煎完了这个水喝完了以后，你再看小孩，哎呀，我们孩子睡觉挺稳了，哎呀，不出汗了，平时脾气呢，哎，脾气也没有原先大了。人们为什么青睐这个传统中医？